全是衣裳，泪洒玉皇河水涨，赶快淹没了宫闱，春水上冲枪怨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宫院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霜，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旁， 你穿过 儿柔肠最美满满，好留下生儿命儿滚水上不会冤呀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